时间一月一月过去，种着土豆种子的土地没有半点动静。顾元白已经确定土豆是种不出来了，他收起最后那点期望，彻底把精力放在了番薯和玉米身上。农户们伺候苗子伺候得小心翼翼，八月中旬，番薯和玉米终于到了成熟的时候。一个艳阳天，农户拿着农具，在圣上和一众人的目光之中咽了咽口水，一把刨出了泥地下的东西。黝黑的泥土翻滚，一耙子下去，刨出了一丛丛圆滚滚的黄东西。顾元白眼睛缓缓睁大，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些土豆。身旁的薛远惊叹地和他说道： 圣上，虽然土豆养不活了，但这些番薯看起来却很是不错。 土豆和番薯长出地面的秧苗并不一样，顾元白见过这两种作物，但他已经在大恒待了整整14年，现代的记忆实在太过遥远，远的土豆和番薯的秧苗有什么不同，他已经区分不出来。 我明明记得，南侧种的是土豆，北侧种的是番薯，为什么现在却不一样了？还是说，这两种高产作物的种子被他搞混了？还是农户搞混了？ 顾元白往玉米地中看去，颗颗饱满的玉米被包裹在绿叶之间，散发着可口清香。玉米还是对的，顾元白心里有了几分安慰。只是尴尬的是，他这4个月以来一直以为土豆的种子死了，身边的人也跟着他一同这样认为。顾元白前些日子都已经在思索怎么快速将番薯和玉米的种植方法推广全国，甚至想好了要吃烤番薯、地瓜干、番薯饼、糯米果子和麻团，他还想让人将番薯做成番薯粉，结果出来的不是番薯，而是他早就放弃希望的土豆。番薯的产量要比土豆好上一些，但要说能做出来的美食花样还是土豆多。但顾元白一无准备二没想到，猝不及防之下只能看着满地的土豆发着呆。薛远还在说个不停： 圣上快瞧，这些番薯的块头真是一个比一个大 啊。是啊， 农户没见过土豆和番薯，为了以防这几样作物和未来的样子不一样，也为了保密，顾元白没和他们描述过这些东西长成后的模样，也没告诉他们这些是什么。现在估计除了顾元白，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土豆就是番薯了。站在身后的枢密使眼睛不眨地盯着地里，嗓子里土话也不再连贯： 圣上， 光这一块地挖出来的番薯约莫就有了2-3担的量，这要是整整一亩地都是这样的量，这样的个头，岂不是一亩便能高达几10担？ 周围人倒吸一口凉气，嘈杂声顿起，少许跟着顾元白前来看新作物的大臣们三三两两讨论了起来，眼睛盯着土豆不放，嘴中一个接着一个番薯。 哎呀，这番薯也不知道吃起来如何呀，容不容易饱腹？ 外头一层泥，洗了后可是当果子生吃。 顾元白揉了揉眉心，吩咐人去捡起土豆，忍着笑问身后的大臣： 诸位亲想知晓这番薯怎么吃？ 臣子们恭敬行礼，按捺不住好奇： 圣上，臣等失礼了。 田福生，派人将番薯送去御膳房，让御膳房的人注意着点，切记番薯上若是变绿或是生芽，一定要将这些地方挖去，不能吃入肚中。番薯皮须削掉，此物可用作烧菜熬汤之用，也可带麦穗做饼。朕跟你说几种吃法，你让御膳房按照这个来做。 等他说完之后，心中惆怅： 土豆的姓名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没了。自此以后，酸辣土豆丝儿 要变成酸辣番茄丝儿了。 田福生一字一句都不敢忘记。 小的这就去准备。 薛远也听得认真。 圣上，番薯好吃吗？ 顾元白回头看他，肯定地点头。 嗯，味道十足十的好，无论做素菜还是配荤，都是上饭桌的好东西，不输土豆什么。 那臣就有福气了，天下百姓也有福气了。